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8.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八讲。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的第七段。Future, 天国是未来的。Future, 天国是未来的。What has been said in the preceding section about the messianic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clearly reveals the eschatological determination of Jesus' preaching. 我们上一段所讲到的天国是弥赛亚的国度，天国的弥赛亚特性就是耶稣所宣讲的、啊、透过他讲到人子，讲到天国就是弥赛亚、啊、天国来的时候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就展示出耶稣的讲道是有这种将来性或者末世性的取向。 It is true that this expression is, terminologically speaking, far from irreproachable, for it derives from dogmatics. 没有错，末世论取向 eschatological determination, 末世论这种表达方式呢，从名称来说，从这个专有名词来说呢，并不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是从系统神学那边借过来的。 In this sense, that is, as eschatology, it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undogmatic and unsystematic preaching of Jesus. 那这里呢，我看到 Ritterboss, 那他是一个圣经神学家，不是系统神学家，他就这样说了。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这个字 eschatology 啊、是从啊、教义神学、系统神学借过来的，所以就不应用在耶稣那种非教义性不系统的讲道上。那他这样讲呢，就特别是把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把它分开，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他自己的著作整本书也是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的结合，所以我看他其实是一个融合两种学问很好的一个的榜样。 However, this word has in a way become current. 但是呢，这个字已经成为一个很流行的一个专有名词 ，as a qualification of the factual contents of Jesus' preaching。 这个字呢，用来描述耶稣讲道里的一些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It may be used insofar as it expresses that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reached by Jesus was in its fulfillment nothing less than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eschaton of history。 那这就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可以用末世论这个词，只要末世论这个词是在表明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来临呢，它是一个应验，是一个成全，是旧约圣经的应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国的来临是应验呢，就是历史的 eschaton， 历史的那个末日，那个伟大的末日末世的开始。再来一次哈，末世论这个字或者末世用在耶稣的讲道里，耶稣讲的天国上呢，末世就是在讲天国是应验，应验什么呢？应验历史的最后一段，历史的末日，历史的伟大的末世末日开始了。 In this respect,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毫无疑问的 ,Jesus' announcement of the future was not in the stream of the Jewish nationalistic expectations found, for example, in the Psalms of Solomon. 毫无疑问的，耶稣所宣讲的将来呢，就不是好像在犹太教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期待，好像所谓所罗门的诗篇里面那一种的思潮，那种的思路，不是的。 It must much rather be viewed 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ranscendent and apocalyptic predictions of the future in the prophecies of Old Testament and the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e latter. 我们要怎么去了解耶稣的这个末世论，他的天国的末世性呢？耶稣是延续了旧约圣经里先知预言那种的超然的末世的对未来的预言，也就是根据旧约圣经先知的预言的那种的期待。 No further argument is needed after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coming wrath and of the appearance of him who cometh. To show that Jesus in this respect could start from the preaching of his predecessor John the Baptist. 我们不需要再加其他的论点，当我们已经讲过了使徒约翰所讲那个将要来的愤怒和那将要来的那一位的显现，不需要其他的论点。讲到这些，我们就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耶稣可以以他的先锋施洗约翰的讲道做出发点的。 In Jesus' own preaching, the description of this future is elaborated from many points of view. 在耶稣他自己的讲道呢，从很多的观点角度来看，耶稣描述这个将来呢是更加详细说明的，比施洗约翰更加的详细。 It 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last judgment, as is true of John's preaching as recorded, nor to the parousia of the Son of Man. 耶稣讲到未来呢，不仅仅是限制于施洗约翰所讲到的最后的审判，也不限于那个人子的显现。 But it speaks in various ways of what will happe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kingdom itself. 耶稣讲到这个未来呢，是讲到各种的方法来讲，因为天国本身已经开始了，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再来一次哈，这个未来是因为天国已经开始了所带来的啊，发生一些的事件，不仅仅是一样，是不仅仅是人子的再来，不仅仅是最后的审判或者是愤怒。 This is the sens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e future tenses of theBeatitudes are to be understood, Matthew 5:3 and following. 譬如说，在登山宝训八福里面，那个的将来世，就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了。啊，贫穷的人或者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他们将要见神的果等等，将来世的。 In them,Jesus describes the blis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new earth, as being filled with divine righteousness, as a seeing of God,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God. All of these expressions pointing beyond the order of this world to the state of bliss and perfection that shall be revealed in the future world. 在八福里，耶稣形容天国的福乐是什么呢？承受地土，承受新的地。是以上帝的公义被充满，是能见上帝，人就看到他们是上帝的儿子啊，上帝的儿女们的彰显。这一切耶稣所表达都是指向一个在这个世界的秩序以外的一个将来的时代将要显现的一种幸福和完全的状态。 This eschatological, referring to the end of time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preached by Jesus, is one of the chief presuppositions of the whole of his kerygma. 这个天国耶稣所讲的神的国的末世的性质，就是 end of time 时间的末了的性质呢，是耶稣整个的信息 kerygma 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大前提，就是说天国是一种已经开始然后延续下去的，这个未来是从开始来算的。 And the references to it are like a golden thread interwoven with the whole texture of the gospel. 耶稣指到天国是未来的，就好像一条金的线与整个的福音的架构是直在一起的。 In this sense, we must conceive of the state of moral perfection for which Jesus teaches his disciples to pray.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为一种的完全的道德状态来祷告， and which is now only found in heaven. 现在只有天上才找得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第六章第十节。 Jesus refers to this glorious future, 耶稣指到这个荣耀的未来 in places like Matthew 7:21, 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就讲到这种的未来的荣耀的情况。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进到天国，这个未来的一个的状态。 When speaking of the entry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耶稣讲到进到天国就是讲这个荣耀的未来。 Of sitting down with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坐席。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参考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讲到义人呢，就好像太阳这样子照亮在父的国度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三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十三章第四十三节。或者讲到人子在他的国度里降临， of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in his kingdom， Matthew 16:28。 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with power， 或者天国以大能这样子来降临。 Mark 9:1，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大有能力临到。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Of sitting on his right hand in his kingdom， Matthew 20:21， I refer to Mark 10:37， 或者在天国里坐在他的右边，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就是在指未来的一个荣耀的状态。 Of those on his right hand inheriting the kingdom on the day of judgment， 在审判的日子呢，在他的国度里坐在他的右边，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Of the drinking of the new wine by Christ in his father's kingdom， 在他的父的国里面喝那个新的葡萄酒，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或者酒，直到我在我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参考马可十四章二十三五节，还有路加二十二章十八节。 It is difficult to deny that， 我们很难否认一件事。 These passages and many others speak of another reality， an eschatological reality， 就是这些的经文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经文所说到的是另外一个的现实，一个末世的将来的 eschatological 的现实。This is confirmed by those pronouncements in which Jesus speaks about the future reality a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Matthew 13:49. 我们有其他的经文来证实的，这些的经文呢，耶稣说到未来的这个现实是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九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 End of the world， Regeneration， 复兴，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二十八节。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复兴 Regeneration Paligenesia， 永生 Eternal Life， 马太福音十九章 第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永生。Of this latter, he says that it will be given in a future world. 关于永生呢，主耶稣说是在一个未来的世界里面要赐给这些人的。The same contrast of this world and that of the future is also meant when Jesus speaks of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resurrection. 耶稣在其他经文也把这个世界和将来的世界对照的，譬如说这个世界的儿女和复活的儿女。Luke 20:36, 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六节。我们从第三十四节开始读，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个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复活的儿女们，就为上帝的儿子。这个世界和复活的世界。Because the entry into the kingdom and the sharing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great future are preceded by the resurrection. 因为当人进入到天国，分享于这个伟大的未来的救恩之前，是有身体复活这件事的。Such utteranc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gospel. 这种的话呢，在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都有。They show that the future eschatological vision does not form a mere setting or enclosure of Jesus' preaching. 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呢，这个未来的末世的这个意象呢，不仅仅是耶稣所讲的道的一个的背景或者一个画框子而已。No more is it to be chiefly restricted to the so-called synoptic apocalypse. 耶稣这种的未来的意象也不限制于所谓弗类福音的启示录，马太24:4-36，马可13:5-37，路加21:8-36。But it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hi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这个末世的意象呢，是耶稣讲天国这个信息的一个核心的元素。In this respect,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is justified insofar as it opposes the immanence thought of the ethical and the liberal theology.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有证据相信从末世从将来来解释福音，因为这个是与这个所谓自由派神学这个道德神学的今世的这个天国的意义呢是相反的。 It emphatically defends the transcendent and future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耶稣基督这个未来的这个意象呢，完全是支持着他所讲的天国是有这个超越的还有未来的这个性质。 Taken in this sense,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the kingdom preached by Jesus bears the character of a consummation. 耶稣所讲的天国呢，有一个完结 consummation， 已经结束完结这个性质。 Although many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relegate this character to the background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hus to deprive of its power.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呢尝试去把这种的未来的完结这个性质呢放在整个福音的信息的背景那边，因此呢就夺去了他的这个能力，这个学者们所要做的是失败的。 The older liberal theology as we have seen used the form content scheme for this purpose. 老旧的自由派神学我们已经看到用一个形式和内容这种的架构来达到这个目的。 Jesus' eschatological pronouncements were supposed to be merely the formal setting of the real essence of his preaching. 根据这种老旧的自由派呢，耶稣这种所谓末世的宣告只不过是他的真正的要讲的核心的一个的背景，一个的衬托而已。 The kingdom of heaven as a religious ethical entity. 天国是一个宗教一个道德上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自由派所讲的啊，我们不认同这个。Partly, no doubt, as a reaction to the exaggeration of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好了，后来有这个一贯性的、彻底的末世论这派是反对自由派的。那因为这个末世论这派的解释呢，又有所夸张， 所以呢又有一个对这个夸张的反动，就是 Dodd, C-H-D-O-D-D. Dodd has recently modified the liberal view in the sense of a so-called realized eschatology. 那么 Dodd 呢最近呢也修改了这个老旧的自由派的观点，他就称这个叫做 realized eschatology, 实现了的末世论。In it, Jesus is nowhere supposed to have spoken of the future of the kingdom. 这种的所谓已经实现了的末世论呢，认为耶稣呢从来没有讲过天国是未来的。And to have made the entire eschatology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to a matter of spiritual and present experience. 根据这种的观点呢，整个天国的末世论，整个天国的未来的取向，就是一种的属灵的现在的人的经验而已。Of course, Dodd cannot deny that according to the Gospels, Jesus did speak about the future. 当然 Dodd 也不能够否认呢，根据福音书呢，耶稣有讲到关于未来的事的。Dodd considers such pronouncements partly to be predictions of coming historical events. 那 Dodd 呢就认为这种的耶稣讲的未来的事呢，只不过是预测一些将要来的历史上的一些事情， such as, for example, Jesus' passion and death. 比如说耶稣的受苦和死， the persecution of his disciples, 他的门徒被逼迫， the sufferings and the fall of the Jewish nation, 以色列国的受苦和这个灭亡。 Insofar as these predictions are really attributable to Jesus himself,假如这些的预言真的是耶稣所讲的 and not to the later church as predictions after the event, 也不是这些事情之后的后来的教会的编造出来的。 According to Dodd, 假如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呢，根据 Dodd 的看法， they prove nothing against the basic thesis that Jesus only preached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这些也一点都没有证明呢耶稣不是只讲天国是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呢，自由派呢，包括这个修正的自由派，认为耶稣讲的天国就是现在现在一种的道德的现在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得到这种的自由派的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大学，他们的理想就是这种的天国是一种道德的国度。所以早期的自由派的中国的基督教领袖，譬如赵子成吴雷川他们就是受到这种的天国观影响，甚至吴雷川就听到这种的所谓布道会的信息而所谓信主加入基督教，因为他听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那种崇高的人格，他就皈依基督教的。所以这种的老旧的自由派呢，的确是影响到我们中国大陆20世纪初一些的很重要的领袖们，就是他们提倡本色神学，他们提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当时的社会的环境一些的结合，或者是本土化的。我们下次继续来讲 Riddleboss 怎么样的继续的反驳这个自由派说天国是现在的，不是的，天国是有未来的取向的。当然我们讲完这个未来的取向之后呢在本章的第八段呢，就要讲天国是现在的，是在应验的一个现实的现在的一个的时间里面的，也是未来也是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未来这方面。